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些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新年快樂，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年年有餘。我係夏薩特。 好啦，开始呢个1月26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今个礼拜呢我哋又迟咗一日俾大家下载节目啦。咁啊，我哋又改咗星期日录音。咁今日呢就淨係得我同阿迪喺度。 嗯。 咁啊，因为星期日啦。咁啊，仲有就好多人病咗啦。阿冯总又病咗啦。我身边话好多人都病咗。 好多人病咗。 係啊，都系。我谂最近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小心啲感冒啦。好犀利。其实我都几个礼拜都系散唔到啊。咁啊，身边所有人都感冒嘅差唔多。咁啊，冯总系其中一个啦。咁啊，首先祝愿阿冯总快啲早日康复先啦。 嗯。 系啊，咁啊，阿迪冇事啊， 冇乜嘢， 冇乜嘢啊。OK， 咁啊，咁啊，今日就又迟咗日，咁啊，因为都系寻晚我又录咗两个节目啦，喺做咗两个节目啦，喺 D18嗰边，咁啊， 犀利， 唉，所以 一踩踩六粒钟， 不过开心嘅，咁啊，我一位老朋友啦，杜文慧，咁啊上咗佢嘅节目啦，咁啊做咗十年嘅网台嘅节目咧，都未试过喺个节目度唱歌嘅，咁啊，所以寻晚都好惊嘅，咁啊，不过好彩大步揽过啦，即系我自己嘅标准 set 得好低嘅，总之求其唱得好过啊周一镬咁得噶啦，暂时咁啊出嚟应该希望好过周一镬少少啦，吓，咁啊翻嚟咧就北上呢边啦。今个礼拜呢其实就首先我哋都讲讲呢就是、我哋个节目呢就今晚就会系蛇年嘅最后一集啦。係啦。咁呢就下一个礼拜呢我哋都即将会唞最后决定都系。 初二 就初二嗰日嚟嘅因为下一个礼拜六咁所以就都冇办法啦安排唔到时间录音啦。咁、然之后呢就马年嘅第一集咁大家记住先啦就系、是、2月8号。咁2月8号呢即係北上频道呢先会即係重开嘅。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谅解呀。咁另外就仲有呢就蛇年嘅最后一集啦我先讲讲呢就係、是、个北上嘅打赏前啦。我哋好开心呀我哋上一两个礼拜呢我哋就已经将成个户口嘅钱呢划晒出嚟咁大约有20,000人到啦咁我哋就已经安排咗就分別即係捐咗俾阿梁錦強同埋黃崇熙小朋友啦。咁啊個户口已經清空曬㗎啦。咁啊唔知點解呢就呢個零禮拜呢我哋就多咗另外再多咗20,000+。係啊。咁呢、這個首先真係好衷心感謝所有即係捐助俾北上打賞前嘅朋友啦、因為仲有一樣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你都冇咩人通知過我哋呢即係有任何捐款或者任何大額捐款嘅咁、大家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因為大家好似都當咗一種習慣咁樣、即係捐咗都唔使話俾你聽㗎啦咁呢個係最好嘅咁、就係所以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嗰啲錢係喺邊度嚟 啦 唔知係咪集大大捐嘅我哋又唔知啦 間包店捐 可能慶豐包紙店捐嘅又唔奇啦咁所以呢就唔好理佢啦來歷不明冇乜所謂嘅我覺得最緊要我哋見到有個 即係見到個即係有銀碼喺度啦。咁啊，香港户口又有二萬幾啊，22,000+應該都有啊。 係啊，23,000+。 二萬三左緊啦。咁就 PayPal 未啊冇咪就唔係太多嘅進帳嘅，大約應該有冇1,000+啊？ 一陣話俾你聽啦。 OK， 仲有咧就國內嘅户口我哋都係啊，習慣上就唔未 check 嘅，係嘛？ 千零蚊 ，就係國內户口咁啊。咁啊，得1,000+啫喎， 1,500+。 系啊，咁啊，已经好耐又冇乜进账喎，咁所以今集又要呼吁下啲国内嘅北上听众咧，咁啊又要加把劲啦，帮帮手啦，咁啊，喺我哋嘅北上嘅 Facebook 咧，就可以揾到嘅，揾到我哋嗰、那个建行嘅户口嘅。咁如果等阵我又抄翻出嚟，或者喺下一节我哋又读一读个户口个资料啦。好开心就系又多咗20,000+啦。咁我哋又未知道系暂时点样运用嘅。咁稍后如果我哋即系有啲安排咧，咁我哋就又会喺翻节目度交代翻咯。 嗯，好啊， 系咯。咁啊，今日翻嚟咧就。都系临近春节啦，咁其实好多话题咧就都会系同春节可能有关啦。咁啊，春节就喺内地每一年一定都系个大家会比较留意嘅就系个春运啦。 系咯， 咁今年春运个情况暂时嚟讲都叫做系冇以即系冇话人都系始终系多嘅，咁但系就安排上都冇乜嘢。特大嘅甩碌嘅，咁大家都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系开20號咗緊啦，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咗呢、這个回家 之旅， 系回家之旅㗎啦，咁陆陆续续都即系返屋企，咁只系个别有啲朋友啦，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都仲系扑緊飞啊之如此类啦，到最后扑唔到都系要选择就贵少少啦，买机票啦，咁坐飞机返去啦。咁所以譬如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時間，我諗好多國內嘅朋友呢就都仲喺度忙緊，就係返屋企啦。 係。 咁同春節有關嘅新聞呢，其實今年都麻麻地多啦， 因為第一樣嘢啦，可以講一講先啦，嗰、那個賣飛嘅情況啦 ，OK。咁賣飛嗰個情況，因為佢系統就即係。其实一年真系一年做得一年未好嘅， 系 咁所以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冇乜太过大嘅乱，即系混乱嘅发生啦。OK， 咁当然年年都有噶啦，就系、话今年亦都有讲过，就系、有好多即系黄牛飞啦，黄牛飞今年嘅手法就系有个程式去攞咗一大扎人嘅名啊，即系身份证啊名啊，咁佢哋全部嗰扎自己人嚟嘅。OK， 咁然之后咧喺即系一秒之内 wrap 晒所有嘢啦。read 咗先啦，系噶，系因为佢系可以 confirm 咗先啦，跟住然之后咧再去就系点咧，就系、咧用电话嘅形式咧去收翻个 order 翻嚟啊， 系， 咁啊每张 around 大约提高80到200人仔不等咯，咁啊即刻就变咗可以即刻转，咁啊转咗你个名，咁啊所以啲车飞就咁样去啦，咁但系开头就还好嘅，即系开头嘅意思就系话去1月16开始咧，去到即系16至22，如果你16號买飞嘅时候咧，买到22、23咧都顺利嘅。OK， 咁当然就踏入到去呢个礼拜，你 就开始 唔使置疑啦，系啦，即系有好多人要直情系要去可能隔离嗰、那个省要买到，跟住再转翻车翻翻自己度啦。咁、但系你话成个安排上所有嘢就顺利嘅，冇乜嘢嘅。系、 佢我谂就你头先讲嗰个系统就有少少类似。系即系，其实有少少类似近年大家都好常用嘅12306嗰个系统咧。不过嗰个咧就系自己帮自己搞嘅，咁啊都系一个叫做一个自动嘅买票系统，即系唔使你又要即系，因为你知道喺国内如果你上网买飞，其实根本嗰个铁路个网站咧系基本上同你作对噶嘛，即系佢个。目的基本上就係令到你買唔到張飛㗎嘛，唔係令到你買到張飛返去屋企㗎嘛。咁、所以呢就好多人就會利用一個即係自動嘅軟件啦、即係一個軟件係幫你自動呢一斷咗線，又或者係操作上有咩問題呢就重新再嚟過，咁直到即係不停咁樣去 loop 到佢有為止。你頭先講嗰個就可能係仲係即係再加強版囉。即係類似好似團購咁樣，唔係淨係幫一個人， 係幫一堆人 喺度自動團購啦。咁啊， 但每年都是这样的啦，即是买票是一种角力来的，根本同即是同个政府是一种角力来的。 嗯。 啊、那就即是希望个政府有即是终于有一年会醒一下，即是个思维改变一下，即是所有的服务是真的为了大家是买到张飞啦。嗯、即是但今时今日暂时用停留在就是说佢同你作對嘅，係啊，即係希望你翻唔撚到屋企啊，咁啊最開心嘅。咁其實你又翻唔到屋企，最開心就即係都睇你係睇你一種咩人啦、啊。即係如果你話你係仲未結婚嘅咧，咁、 嗯、 其實就鐵路網嗰個售票系統咧幫到你嘅。 係啦， 係啊，因為你一路都買唔到飛咧、 嗯， 你就有個藉口可以話俾爸爸媽媽聽咧，就我今年翻唔到嚟啦咁樣。咁啊，每一年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嗯逼婚情况呢 是 都好犀利。 越嚟越严重 啊。是啊，即国内就有啲人就有就咁讲㗎，就每逢佳节就被逼婚㗎嘛。 嗯。 咁、啊、仲有就係春节逼婚就晚于虎啦。即咁啊都系啲即我咁但差唔多25岁啊或者已经超过咗25岁啦、嗯、就对于春节翻屋企系直情系一种即系恐惧感嚟， 苦况啊， 系啊， 翻到去可能个个都会问你几时结婚啊，即 系唔止系问你啊，大佬， 甚至夹硬逼你拣几件咁样。 喺、啊、上海有个36岁嘅海归男仔咧，就系、是、春节期间咧就准备翻屋企过年啦，咁佢就系、是。就阿妈就同回复佢就话系啊，等紧你翻嚟啊，我安排咗18场相睇，系即系直整情好似陈奕迅开演唱会咁咯，系啊，咁就即系你如果你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未结婚嘅男子咧，你都几惊下，即系如果你阿妈同你讲咧，吓、嗯、即系。在短短十日八日要有 十八场 的相睇， 系啦， 系啊，即系你大佬你去唱歌啊，个妈咪话带18转女俾你睇，你都想呕啦，系咪先？晕咗喺度啦，何况系相睇？咁所以最近咧就即系国内啲网站咧就都帮呢啲所谓叫逼婚族啊或者被逼族啦、啊，喺大陆就叫做、嗯、就做一啲调查啦，咁就话咧系。即係調查結果出嚟就有超過四成嘅人咧，係表示喺今年咧長達八天嘅即係雙節長假裏面咧、 嗯， 就雖然都好掛住屋企人，但係因為即係好驚被逼婚啦，所以到最後咧，佢哋都係寧願留翻原地唔翻屋企躲婚嘅。即係呢個現象就其實每年咧，即係喺我身邊都。出現過好多好多，即係每年都有嘅。 嗯， 咁尤其特別係女仔啦、 嗯， 即係一挨住25歲嗰啲咧，就每年都見到佢哋差唔多去到春運嘅時候就已經好愁啦。就係愁，即係翻今年又翻去好唔翻去好咧、嗯？一翻去咧又即係女仔仲更有啲係仲更加恐怖嘅，即屋企人就係佢唔係淨係逼你雙體嘅， 逼你結埋 嘛，直情揀定啦，逼你咁又結就。佢又唔會逼你結埋嘅，逼你定咗婚先咯，即係逼定婚嘅，係啊，咁即係真係好攞命啊！咁、嗯、所以即係對個年青人嚟講，嗰個壓力好大。 但係慢慢真係改變咗，即 係 內地我哋都一路都講緊，可能早五六年前都會講緊嘅就話、嗯，即係好多人都會早婚啦。OK， 咁但係個情況係即係越新嗰批年青人出嚟咧 ，OK， 你會發覺係。越嚟越遲婚嘅， 係啊， 即係可能工作、生活 呢個現象係需要一段時間 去適應 轉變啦、啊，嚇、嗯啊！即係我都同好多國內嘅朋友都分享過呢啲呢個問題，咁、 嗯、 但係即係我成日同佢攞，我即係想攞翻香港嚟比咧，仲話香港啲年青人好似你咁樣，邊個會結婚㗎？25歲， 嗯、 我話大佬大家都晚婚㗎啦，唔使毛主席講都晚婚㗎啦。咁我即係我話，因為香港大佬個政府係逼到你晚婚㗎嘛， 係逼你唔結婚， 點結婚啫？係咪先？點養起一頭家啫？點買樓啫？係咪先？有細路仔自殺好過自己點解個仔個細路仔未出世之前自殺好過一個啦？係咪先？咁所以好多外在嘅因素係搞到你根本唔需要結婚，個老母老豆逼都冇用。咁同埋香港嘅老豆老母已經。即係都明白㗎，即係明白呢啲咁嘅環境咧，都唔會話即係俾咁多壓力個細路仔。咁但係國內就唔同啦，國內就第一 即係未有呢一種觀念啦，即係譬如話， 同埋仍然好傳統， 老人家係咪係啦？即係譬如係咪即係呢個係好傳統嘅一種觀念，即係唔相信自由戀愛噶嘛？ 應該咁樣講啦，係屋企好多人要逼婚咧，特別係啲女仔嘅原因，即係可能頭先傑斯所講。过到26岁之后嗰啲呢超大压力㗎嘛 ,ok? 係大家都会觉得嘅係哦点解你个女26、7岁仲未嫁係有啲问题呢 冇错即係好多种原因嘅。又唔相信自由恋爱啦又觉得即係老人家又觉得喂身边啲亲朋戚友嗰啲都嫁晒或者娶晒老婆啦点解我见又未呢 係啦。 咁佢又有压力咁佢咪将压力转化俾年轻人囉。咁仲有就係、即係因為有一孩政策有一個問題嘅、因為想將即係老人家又將所有嘅希望擺晒抱孫啊傳宗接代嘅希望擺晒落一件嗰度啦咁呢個就多謝鄧小平啊多謝毛澤東啦咁所以好多好多因素係令到你即係晚婚呢樣嘢係好難改變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衝擊嚟嘅因為好多年青嘅一代已經去咗城市打工，咁然之後，即係你一個城市度就年青人有年青人嘅睇法，就係、是、我一譬如話一個哇28歲嘅女仔咁啊，舉例，喂佢個反應就係、是、我一年365日都忙撚到撲街啦，係咪先？公司都生大壓力啦，係咪先？咁我邊撚得閒會有時間去拍拖啊？仲要講結婚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嗰個矛盾啦。咁但係你要明白就係中國嘅大媽。嗰、那個 power 係好撚強㗎嘛係咪先即係大佬中國大媽2013年係一個標誌啦 ,ok, 除咗土豪之外大媽絕對係2013年即係一個標誌啦因為大佬即係大媽係代表住大手筆咁樣去購入黃金即係戰勝咗華爾街嘅金融大鱷咁大佬咁仲有大媽而家有好多 icon 啦即係譬如話买盐啊，即系如果啲谣言一到咧，买盐啊，囤积下啲醋啊，就嗰啲嘢咧， 蒜头啊， 又系强项嚟，个蒜头啊咁样，仲有啲血拼嗰啲欧洲名牌店啊，仲有就系啲。打啲菜啊肉啊跌幾毫子就去搶餐飽排長龍啊或者仲有就係好鍾意跳廣場舞啊呢啲全部都係大媽特性嚟㗎嘛。咁大媽即係嗰個實力係好撚強㗎嘛譬如話最近呢就見到有一單嘢呢都係同大媽有關啦個同逼婚亦都有關啦就係、是、喺澳洲呢就有個年青人啦佢失撚咗蹤。中國嘅年青人嚟嘅，佢喺澳洲。咁個媽咧就喺澳洲一份好大嘅華文報紙啊，就登咗個廣告啦。嚇、咁個廣告就係、是、喺墨爾本日報啊，呢、這個即係一份好大嘅澳洲嘅Melbourne 入嘅華文報紙。咁、就登咗一本全版頭版廣告，好 sharp 嘅嗰個設計。咁就係手寫一封信嚟嘅，封信度咧其實寫咗嘅字唔係好多咋。阿彭，即係佢個仔叫阿彭啦，佢就打咗好多次電話俾你都唔接。或許你在這裡咧，才能讓你看到，即係呢份報紙嘅頭版廣告。佢話爸媽再也不逼你結婚了，今年回家過年吧。爱你的妈妈就登登咗个全版广告，令到全澳洲轰动，系啊，咁啊，即系所以睇到即系大妈嘅威力啦，即系大妈逼婚系可以将个仔逼到咧，即系而家仲揾紧个仔啊， 个仔都失咗踪嘅， 系咪有冇退咗自杀就唔知啦，即系可能为咁其实即系呢个都系今年一个，即系我谂每一年都系嗰个逼婚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咁但系其实都。即係除咗逼婚嘅仲有其他嘢嘅譬如話好多都係同春運回家會有關嘅新聞啦譬如最近睇到一段都唔係好開心啦就係、是、一啲留守兒童嘅問題啦。咁留守兒童就係因為種種嘅原因啦譬如因為亦都係因為其中嘅原因都係因為一孩政策啦、因為好多農村呢就嘅家庭都會有超生嘅情況。咁然之後呢就超生係要罰款啦。 罰款你俾唔起錢呢，個老豆老母就著草啦，或者出咗嚟外面呢，就廣東省啊，就打工啦。咁然之後將個細路仔呢就擺喺鄉下，咁然之後跟住呢就俾老人家去湊啦，照顧啦。咁然之後呢就咁嗰條村嗰啲村委啊、村幹部咧，就不斷咁去追你罰款啦，咁啊等你翻嚟，咁所以長年累月咧 都唔會翻嚟， 就翻唔到嚟。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外有啲咧就未必係因為罰款嘅，係因為廣東省嘅生活指數太高啦。咁佢所以就寧可就將即係生咗落嚟嘅細路咧，就擺喺屋企，擺喺老家自己老家度養啦。咁我嗰個成本就會低啲啦。咁但係有陣時咁有啲冇超生嘅，只係得一個細路仔，咁個細路仔就長期對住阿嫲或者對住阿婆，咁然之後每一年春運咧，佢哋就好期盼屋企爸爸媽媽就翻去啦。咁今年都睇到一單新聞，又係唔係好開心嘅，咁就係有一個喺廣東省打工嘅媽媽咧，佢因為唔得閒翻屋企，咁佢就同佢細路仔講啦，我唔記得佢細路仔住喺邊度啦，那個鄉下。咁佢細路仔就好唔開心，濕命衰到嘅就濕鬆啲衰到，好細個。佢對最後個細路仔咧，係因為唔開心咧，佢選擇咗自殺嘅。咁然之後即係過身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中國嘅悲哀啦，因為好多付出勞力嘅農民工即係嘅細路仔喺屋企咧，其實即係。都存在呢個問題咧，因為長期對見唔到爸爸媽媽啊，咁啊都係即係日日對住個老人家啊，咁啊呢啲都係一啲留守兒童嘅問題啊，咁呢啲都喺春節嘅時候係會成日都見到呢啲咁嘅新聞。 人多就問題多啦， 係咁啊，仲有就。個人嘢都可以講下嘅，仲有就係、是、都係同春運有關嘅，就呢、這個搭火車啦，搭火車就咁有個即係有啲新嘅行業可以衍生到出嚟嘅，即係搭火車翻屋企都可以。咁有個19歲嘅僆仔啦，咁就攞住一本手提電腦，咁睇到幅相，其實佢都好多架撐，一部手提電腦啦，一個無線嘅 router 啦，跟住仲有張上網卡啦。OK， 啊佢又叻喎，咁佢就開咗檔生意咧，就係、是。賣 WiFi， 即係喺個火車度就賣 WiFi， 咁就佢又仲可以，即係佢有 breakdown 嘅，價錢有係啦，咁啊10蚊一個鐘就俾20K 你，即係每秒鐘，咁啊如果你想快啲咧就15蚊啦，15蚊一個鐘咧就有50K， 咁而家仲有咧20蚊最貴啦，20蚊 VIP 服務啦，有100K 俾你，係，咁然之後咧就我睇到嗰咗幅相度仲有牌寫住咧就係、是、請勿聚眾觀看小電影，否則後果自負咁樣。咁呢個都即係咁啊聽聞就佢一程車都可以搵返成5-6嚿水㗎。咁就可以就直情差唔多幫補曬成張 車 費。係啊，咁所以啊即係香港年輕人睇下啦，成日喺度即係屌嚟屌去咁有咩意思呢，或者人哋即係又係真係強過你㗎嘛，即係任何時間佢都可以搵到食圍到身係咪先。即係呢啲我覺得先係醒字派嚟㗎嘛。 喂，但我想問喎、 哦。係。 正常地當然我知道架車就冇 WiFi 㗎啦。 係冇 WiFi 㗎。 但係應該好多內地人係部電話又上網㗎嘛，係咪？ 唔係咁自己通常咪自己顧自己囉。我哋喺大陸都係咁㗎啦。咁就係、是、都係好似呢位19歲嘅男仔一樣，就係、是都係自己有個無線嘅 router， 跟住有張上網卡。不過我哋冇佢咁醒嘅，就係、是、我哋冇分。咁如果下次都要諗下嘅，如果坐啲長途少少嘅高鐵咁啊，問我試下問下隔離坐我隔離坐緊嗰幾個。 想唔想 嗎？想唔想？想唔想 嗎？80， 好似以前啲，好似啲鳳姐咁啦，超超啊！ 超不出 啊！辛苦生，辛苦生咁样，嗱，以后就可能喺火车度会听到呢句说话咯。咁啊，铁路部都系回应嘅，佢就话短期内咧，火车上面咧都不可能有 WiFi 嘅。咁、呢、這个可以理解嘅吓、啊，即系咁样大嘅地方点整啊？咁啊，但又唔系、啊，都好难理解、啊。你话晒你都上到月球啦，系咪先？你冇理由上到月球，你喺个火车度整个 WiFi 都整唔到啊，系咪先？所以都要屌屌佢先。咁仲有就佢就话 呢位19岁嘅僆仔嗰个行为呢就係属于 违法嘅。 违法嘅。咁佢话通常个程序都係会劝下佢，就叫佢唔好搞先啦，如果唔系呢就即係都会收咗嗰啲电脑啊之如此类啦。咁咁但係就啲都我諗呢个新聞係俾到好多回家嘅年青人一个启发嘅，即係其实喺个火车度係好多。好多 机会， 好多系新计可以做嘅， 搵钱嘅 系啦。譬如我谂呢个下年可能会多翻啲嘅，即系譬如话，我你未必一定系净系提供 WiFi 嘅， 可能啲民工 提供性服务得嘅，即系都得噶，系咪先？ 按脚啊， 系啊，即系譬如你买个吓贵贵地买翻个软卧吓。咁有个包房，咁然之后咪跟住千零蚊好容易搵返返嚟两三次，係咪先？即係好多阿牛嗰啲一定会帮衬㗎嘛，咁大家可以諗，又可以即係转下啦，睇下可以喺架车度几个钟头可以卖啲咩啦。 跟住好多，我諗到好多好返以前以前大陆坐火车嗰啲片段囉。即係有人擦鞋呀 係囉。 跟住有人买 海滩嗰啲， 有人买嘢食啊，跟住可能有人按下脚啊，按下肩啊， 或者有人问你打不打咁样， 好多嘢 飞机啊， 好多嘢搞， 卖包都得嘅，唔好谂咁衰，卖包得嘅，因为你自从阿习总食完包之后，我谂好多人食包嘅，所以就系咯，咁啊呢个礼拜都出咗只新嘅神曲啦， 好难顶啊呢啲神曲， 好难顶，所以我都谂住播嘅一晚，唔好搞大佬，真系唔好搞，系啊，因为寻晚喺呢个北京饭店播过咧，播紧嘅时候睇住嗰个 live stream 嗰个 rating 咧，暴跌嘅，即刻已经 stop 咗个播一半已经停咗嚟，太难顶嘅只歌嚟啊，咁啊。咁啊，头先讲开话上月球咧，其实今个礼拜仲有单嘢同月球有关。 咦？ 仲记唔记得我哋个月球度有架玉兔噶嘛？ 有只玉兔喺上边噶嘛？ 玉兔喺上边就12月开始啊，应该留喺嗰度三个月噶嘛。咁啊，呢个礼拜出一单唔系咁好嘅消息啦。 获咗啦， 即系好似获地喎，系啦，出事啦。咁呢个其实又系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嚟嘅，即系。凡事有两面睇嘅，好消息就係终于证实嗰个玉兔真係喺个月球度啦。因为呢个係因为呢单嘢呢其实呢我嘅资料呢就係由外电即係外国势力係先爆出嚟嘅。就唔係国家先爆出嚟，唔係我哋国家先爆出嚟，因为我哋国家就认咗咁佢就即係睇返呢个人民日报嗰边呢，咁就佢寫到外媒嘅，佢话喺第二次嘅月夜休眠前呢，中国嫦娥三号上嘅玉兔号月球车呢 正式休眠。 话唔明㗎呢、這个唔系咩正式休眠，佢个 term 就叫机构控制出现异常。机构呢即係一个我哋一个机构啊。OK， 我唔知佢点解啊。咁啊即係你可以解作机器结构啦 ,ok, 咁啊机器结构机构控制出现异常，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人民日报官方嘅解释啦。咁、你想知道究竟系坏咗啲乜嘢呢，就其实你要睇返外电啦，其实就有个德国佬爆料㗎，一个喺 NASA 做嘢嘅德国佬呢，佢就观察到架玉兔号呢就有啲咩坏咗呢，就係、是、嗰个太阳能板呢、就闩唔撚埋。OK， 咁呢个要解释下呢，因为呢月球呢嘅日头同夜晚嘅温差呢就同我哋唔同嘅。每即係一个日头喺月球嘅一个日头呢，大约就等于我哋月地球嘅28日左右啦。咁所以每28日就会转一次日头或者夜晚嘅。咁呢啱啱到呢段时间呢就将会呢係转做夜晚。一转做夜晚呢嗰、那个温差就会由即係就会一下子跌到去零下负180度咗緊㗎，即係冻得好紧要。咁所以呢你就一定要喺咁，所以嗰个玉兔呢其实呢就要喺个月球度呢要做咩，就係、是、你一到日头呢咁你就要打开个太阳能板就要插电啦、因为佢用太阳能㗎嘛。咁但係一到夜晚呢你就即刻要收返埋摆板呢，就冚住晒入面啲零件呢就要嚟即係进即係有个保暖嘅作用，成架即係就处一个即係休眠嘅状态。咁但係而家就大撚镬啦，嗰塊板呢係收唔埋。咁但係咪坏晒就唔撚知，但係呢即係如果你闩唔埋塊板呢， 咁根據估，即係大家嘅推算咧，就係咧28日之後先會變翻日頭噶嘛，喺月球。咁你嗰架車咧，就可能入邊啲零件咧，就會全部凍僵曬咯，因為-180度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個咁嘅問題咯。咁啊，但係就即係中國官方中國航天局咧，就未 confirm 架嘢報銷嘅。咁而家就諗緊一個方案，就話點樣？即係而家就組織緊一即係同我哋都係林振英概念啦，先成立一個 調查委員會、 專家委員會， 係啦 ，OK， 咁就進行排查啦，睇下點樣去修理翻嗰塊板，令到佢可以即係冚 翻埋啦， 冚翻埋啦。咁啊，遠水近唔近到近火嘅咧？呢個真係咁就要。即係要再睇啦，咁但係我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即係肯定證明係 真嘅 射咗上去嘅，咁但係唔好嘅消息啦，呢、這個即、就、係、是、所以點解即係其實點解中國共產黨咁樣憎啲外國勢力就係、是你下下玩篤爆啊嘛， 咪咯， 即係譬如我如果真係壞咗，你冇篤爆。咁我唔講㗎啦，我唔講出嚟嘅，我有後備方案㗎嘛，早係咪先？我已經拍定好曬嗰啲啦嘛，你老母咁而家點出咧？ 係啦， 係咪先？咁即係呢個，咁啊，所以個後備方案可能又要再加啲嘢啦，即係譬如話，可能你加翻條片啦，就係點樣，即係咁樣咯，即係派即馬上派楊利偉上去， 係啦， 係啦，跟住就登陸月球，咁就 修理 好嗰架， 好似人哋修理太空站咁樣修理嘅， 好似最近北韓，你有冇聽過北韓登陸太陽啊？ 係咩？ 你有冇聽？你撚知啊？好撚大件事咯！屌你老味，佢就好似人哋咁樣咯，即係。好似你 send 个人上去好似食餐饭咁样样嘅啫。係、 okay, 啊你唔知道北韩登陆太阳咩、 啊、 今个礼拜发生咗嘛、 啊、 全世界震撼啦即係打到创举啦即係中国收皮啦北韩人已经上咗太阳啦。你知唔知那个人个名字我唔记得咗啦。咁呢就好犀利啦首先就係呢你呢个又同呢个科学有关啦。首先就是地球同太阳呢。嘅途程咧就好撚遠， 係啊， 咁 你一生人都 簡單嚟講啦，即係如果你用今時今日地球人嘅嗰個科技咧嚇、即係火箭啊、太空船嘅科技咧，如果你由地球去呢個 太陽 咧嚇、就大約咧一來一回大唔係一程咧，大約係200多日到啦。200多日到啦， 系咩？ 系 around 啦、 okay。 你唔系你认为系几多？ 唔系一生人都去唔到。 我唔系，即系如果肚脐唔会，你睇翻个太阳系噶嘛？200多日到你可以去到嘅， okay。 再200多日你可以翻嚟嘅，理论上系得嘅。OK， 系。 咁但系北韩人更劲，睇即系真系咧，即系鬼佬做唔到嘅，北韩人一定做到嘅。咁、啊，因为佢啊，即系阿肥仔乜劲啊嘛。咁咧就北韩呢个太空人咧用咗18个钟头啫， 哇！ 来回太阳同地球啊，咁然之后咧，佢就系可以登陆咗太阳。但系即系好多人睇完呢单新闻就系即系有一个疑问咯，就系咦，即系大家系咪对太阳有啲误解咧？只有北韩人先明白咧，因为我哋嘅了解，太阳系一股气体嚟嘅，系咪先？咁佢点登陆咧？究竟系咪先？ 第二样嘢 系 捻到融捻咗啦。 我当你唔捻融啦，你系钢铁侠啦。OK， 钢铁侠都会融嘅，其实即系唔捻超级侠先会融啦。所以我当你一个不融嘅北韩人。OK， 但系问题系你登陆喺边度咧？吓、啊！呢个地球唔系月太阳唔系一个实体嚟嘅，大哥系、一个系仲系气体嚟嘅。咁所以话你唔知呢单嘢真系咁啊！讲翻我哋嗰个啦，我谂而家即系可能整翻一条后备嘅片啦，补翻一个补翻几幕系即系整修理玉兔号啦。咁而家跟住咪再播翻嗰啲。啊！即系玉兔号正常运作嘅， 跟住 系啦，就喺个月球度嘟嚟嘟去，片车啊，即系打翻几个漂移啊，呢啲嘢系咯，咁又可以塞捻住啲鬼佬嘅口咁样啦，系啊，咁所以系 仲有單嘢㗎喎。 仲有單乜嘢先？ 仲有單大陸有得開到喇喎。 喂，開到係喎，呢、這個都同春節有關喎，即係多謝你提醒喎。 喂 ,ok 喎。 即係係啦，除咗搭火車返屋企，咁就春節期間就、旅行係一個好緊要嘅事情啦。 就唔需要過澳門啦。 而家就唔使過澳門啦，方便好多啦。係啦，冇錯啦。即係過澳門又要簽證咁撚麻煩咁、所以又呼籲下國內朋友啦，即係就去返你哋即係屬於你哋嘅地方，海南三亞係啦，咁啊搵到一間酒店叫做喺亞龍灣㗎，亞龍灣其實都有好多酒店㗎，咁呢間就係亞龍灣紅樹林度假酒店，英文名叫 Mangrove Tree Resort， 咁啊喺入面呢你就搵到一個唔係叫賭場，叫娛樂吧 ,ok, ok, 咁呢就講明嘅係只係遊戲嚟嘅啫，不是赌博 ,ok, 人生如游戏 ,ok, 不是一场赌博咁样都得嘅。咁就就中央台揭发出嚟嘅，咁你睇到个画面呢就係一个酒店嘅大堂啦，即係到一个大嘅 ballroom 啦，咁入面就同一间澳门嘅中小型赌场冇乜分别㗎啦。十張八張台搭八家樂台啊，或者仲有 Texas Poker 你就見到啦 ,ok, 咁啊應該 Blackjack 台都應該有啊。 應該有啊。 咁啊第一個畫面呢，如果你中央台睇呢，你就見到啲人嘅面口呢就絕對唔係當佢一種遊戲嚟玩絕對當成一種賭博嘅。ok, 咁呢個都好嘅，即係證明中國人呢係有幾有體育精神嘅，即係遊戲都玩得好認真嘅。嘩，你見到佢捽嗰啲百家樂牌捽到呢捽到爛撚晒咁，就係同澳門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就呢個第一個畫面見到啦，咁跟住之後就訪問翻間酒店啦，問翻酒店嗰啲大堂嘅人啦，或者工作人員咧，就話嗱入去玩咧就首先咧就要俾要買飛嘅，買飛咧就1000蚊一張，咁然之後咧就你就可以入去啦。咁我1000蚊嘅買咗張飛入去咧，嗰1000蚊咧係可以換翻籌碼嘅。 哦， 咁入邊有兑換率嘅、哦。1000蚊咧就換10000蚊籌碼嘅，即係1:10嘅。咁咧最大注碼咧就唔係，其實即係中央台影有張台啦，有張台咧就有張八家樂台咧就寫住咧就係、是、最細注碼2000，最高注碼咧就30000，咁即係你除翻10啦，即係話最細咧每鋪就200啦。咁最高呢就係3000蚊啦，即係最多落3000蚊，其中一張台係咁啦，咁就入面最大嘅籌碼嘅幣值呢就係50萬， 哦，50000， 即係五皮嘢啫，咁其實好細，好細嘅啫， 好細嘅， 即係你如果你去到葡京，喂，去咗澳門都知道啦，係啦，即係 遊戲嚟嘅呢個， 呢個真係一場遊戲嚟嘅啫，冇咁認真，係啦，咁但係佢真係好認真嘅喎， 係咯， 佢除咗人認真之外，啲籌碼都好認真， 個個都好認真， 喂，啲籌碼基本上你見到係同澳門嗰啲一撚樣，咁然之後問個工作人員，喂，有冇防偽㗎、有㗎，有塊防偽喺度，所以即係人哋玩遊戲玩得好撚好撚認真嘅真係，咁所以咁啊咁啊，然之後仲有，如果你嚴住馬細咧，冇問題。上樓仲有 VIP 房， 哇！ 咁啊 VIP 房咧、就10000蚊入場。 Oh. OK, 10000蚊人民币入场，咁、即係又係兑换返筹码，咁就换100000银囉。咁、上面听讲最大注码呢就係50萬嘅。 哦，即係 係啊，即係50000蚊，即係八家乐赌台啦、最大都係50000啫。咁、所以又唔係话好，即係就唔係大得好緊要嘅，咁但係就方便咗中國老百姓㗎嘛，係咪先？咁過年都要賭返兩手呢，咁就唔使澳門逼啦， 係囉， 係啦， 太逼啦。 咁問題仲有就係、是、即係海南三亞止唔止一間呢？止唔止呢一間呢？ 緊係 係囉，你覺得係唔止嘅。okay, 好，我都唔知啦，我哋就淨係揾到呢一間出嚟。咁我諗就應該，我都覺得係應該仲有好多間嘅。 唔止啦，咁呢仲要鄉村，你頭先講所謂俱樂部，即係嗰啲酒店係喺山，好似即係封閉式嗰啲物體， 是 一定唔止啦， 係啦，咁所以就 呈現喺邊間酒店，我哋都未知搞係啦，真 係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地方嚟嘅，咁啊，休息一陣先啦，好嘛？ 好啊， 休息一陣，我哋聽翻只歌先啦。今日揀嚟嘅歌咧就 這個歌呢我昨晚哇好耐都冇唱過，咁所以呢就昨晚就喺杜汶蔚嘅節目呢就又搵返唱下呢首歌嘅感覺啦，咁就所以今日呢又好想又繼續再聽返呢嘢歌，我真係好鍾意好鍾意嘅歌啦， Culture Club Boy George 嘅 Victims。 嗯， Victims we know so well, they shine in your eyes when they kiss and tell. Strange faces we never see, but you're always there, like a ghost in my dream. And I keep on telling you, please don't do the things you do. When you do those things, for my puppet strings have the strangest void for you.We love and we never tell what places our hearts in the wishing well. Love leads us into the stream and it sink or swim like it's always been. And I keep on loving you,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When the angel sings, there are greater things, can I give them all?Take a ride into unknown pleasure. Feel like a child on a dark night, wishing there was some kind of heaven. Oh, I could be warm with you smiling. Hold out your hand for a while. The victims know them so well, so well.Wishing we could spend it together. I could be warm.